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Eric 周星哲，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还记得拥抱的翅膀，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至少我还记得。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政委员罗秉成今天召开跨部会会议，讨论公投法修正草案。中选会副主委陈朝健表示，会中对于延长公投准备期、公投投票与选举脱钩和投票日当天不得宣传达成共识。罗秉成在会中也才是与会者在3月10号前提供书面意见给中选会会长，预定3月下旬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陈朝健会后表示，今天会议主要是就公投法修正进行初步讨论，其中公投准备期间从最短1个月拉长为3个月，公投跟选举是否合并投票保留弹性，将应合并公投改为得合并公投，以及公投日当天不可以有宣传活动等3点。与会者有相当大的共识。由于会中并没有针对修正草案逐条讨论，其他修正内容像是缩短公投主文文字、引入公投简称等内容，将等罗秉成召开下一次会议的时候讨论。行政院提名前云林县长李进勇接任中选会主委，国民党立院党团批评蔡英文政府破坏中选会公正性，要求退回重新提名。李进勇今天在脸书发出声明，为展现决心，避免各界猜疑，他已经请民进党中央党部自即日起注销他的党籍。李进勇说，他曾经在法院担任审判工作，也在地方政府跟中央部会做过政府首长，他的同仁对于他超越党派、依法行政的立场从来没有质疑。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参观新加坡大学创业聚落 Block 71， 会后被问到总统大选有人提出韩张配、韩朱配，韩国瑜他说不要讲这个，他现在人在新加坡，只能够说配配配。韩国瑜在和新创业者座谈时提到，有成功的企业家要投资12亿挹注青年创业，被问到是什么企业，韩国瑜说中部有一个成功的实业家企业家，看到高雄欣欣向荣，市府跟市民都很团结努力往前冲，他很感动，听到市府要创办青年局帮助青年创业，所以他大概有10到12亿元的基金愿意帮助高雄青年。至于是哪个企业，韩国瑜不愿意透露，强调尊重对方，已经请太太李嘉芬去台中感谢他。韩国瑜说，未来高雄市会大力资助帮助年轻人创业，年轻人就是国家社会的希望，他们这一代人应该要全力以赴来帮助下一代年轻人创业。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结束以色列出访行程，搭机返台，预计下午5点多抵达桃园机场。柯文哲在以色列出访时谈到了最近国民党满意度高于民进党，忍不住惊呼天哪，没天良，认为国民党什么都没做，怎么就会高于民进党这么多。柯文哲说他看了很不服气。至于为什么这么讨厌民进党新潮流，柯文哲说人家都说国家利益要大于政党利益，政党利益大于派系，派系利益大于个人，但是新潮流最大的问题是他派系利益大于国家利益，总不能每个国营事业的位子都要抢，民进党就是被新潮流搞垮的。柯文哲还说国民党花了70年才把江山搞丢，民进党却只花了2年，当时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任的时候觉得好高兴，但是2年之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2点，来到1038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31亿。台股在今天开低，早盘在平盘上狭幅震荡，然而 MSCI 最新权重将在盘后生效，尾盘在台积电、鸿海、国泰金等全指股拉抬，爆出280亿的大量下，跌幅收敛，中场小跌作收。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上涨123点，来到2157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8点，成为223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6点，成为295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9点，成为9029点。香港日指数上涨202点，来到2897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2点，成为3274点。气象局发布长浪及时讯息，今天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目前台东已经观测到高2米的长浪。今天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马祖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气温回升，不过各地早晚还是凉，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大，提醒各位要注意。另外，北部跟澎湖地区今天21到25度，中部以及东部地区24到28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师傅，我家最近气氛不太好。 我算算啊，你们家有脏东西缠上了。 什么？ 夫妻俩是不是每到过年就吵架？ 请师傅化解。 是马桶有问题，死角难清，内壁发黄，脏物不去，好运不会来啊！ 快换 TOTO 水龙卷马桶，洁净三大科技，轻松去除脏污。龙卷式洗净，洗贴心抗污釉料，圆弧设计。换上好马桶，去污除秽，好运就到。 温温坦，碳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150万起，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亏。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期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谢振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付出我曾不明了，谢谢你曾经爱过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说，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如果你现在遇见过几个我，请给我一个微笑， 下午的2:11，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今天一开始，为什么要送上这首潘越云的经典作品《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呢？我昨天呢开始看了 Netflix 一个新的实境秀，这个实境秀呢叫做《旧爱美不美》，英文可能大家比较容易 get 到它到底在演什么。叫做 Back with the Ex， 就是现在呢他们都单身，然后呢他们就是要去找过去的那一个人，曾经在一起的人，问对方愿不愿意再跟他在一起，然后他们会为期3周开始约会，看能不能找回以前旧爱的感觉。然后呢有4组，有比如说50几岁的人，然后有才24岁的人，然后也有中间30几岁的人，好像就是这三个年龄层，一个是20岁中，一个是将近30，一个是30将近40，一个是50几岁，这样4组年龄层的，分别呢有那种分开20几年没见的那一种， 久别重逢， 然后两边都已经互相结了婚、离了婚、有小孩，可是他们因为当初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远距离恋爱，就是美国人跟澳洲人。所以他们原本就隔了很远，所以就渐渐淡掉。隔了很久，可是这个男生说的很夸张，说我就算结婚的时候，我还是每一天都在想了你。 好夸张，每一天呢？ 所以一开始那个女生就是，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澳洲的实境节目，所以这个美国女生她还是飞到澳洲来，然后来试试看，就是要跟他继续约会3个礼拜，这样子看看结果如何。可是所以一开始那女生会有点保留，就是她一看到那个男生对她这么的热情，然后说这些甜言蜜语的时候，他有点吓到，想说，真的吗？就是有 这么夸张吗？ 有这么爱我吗？ Somebody to have, just to know how it feels. It's easy to say, but it's never the same. I guess I kinda like the way you helped me escape. Now the day bleeds into nightfall, and you're not here to get me through it all. I let my guard down, and then you pulled the rug. I was getting kinda used to being someone you loved, and I tend to close my eyes when it hurts. Sometimes I fall into your arms. I'll be safe in your soul till I come back around. For now the day bleeds. into nightfall. You're not here to get me through it all. I let my guard down and then you pulled the rug. I was getting kinda used to being someone you love, but now the day bleeds into nightfall. You're not here to get me through it all. I let my guard down and then you pulled the rug. I was getting kinda used to being someone you love. I let my guard down and then you pulled the rug. I was getting kinda used to being someone you love. UK 金榜。当然在本周的 UK 金榜上面呢， Ariana Grande 实在是太强了，就是好多好多的单曲都打进去， 他最近 IG 也称霸 number one， 太可怕了。那刚刚听到这首 Someone You Love， 其实呢就是算是除了 Ariana Grande 之外的最高排名，好，在第三名的位置。说到这个旧爱美不美呢，另外还有一组是年轻的时候他们从那种高中的时候在一起，然后可是后来女生有一次喝醉了之后，然后跟别人发生了关系，因为就是劈腿，所以就两个人就分开了，然后分开了三四年，又再度重逢。不过 这个感觉很容易又燃烧起热情耶。 对，可是在看国外的实境节目的时候，我都会不知道有点进不去，就是 我那天点到这个真的是看完介绍我就滑掉了耶， 因为就觉得有点演的感觉，就是都是假假的，我不知道哪里说不出来，说不上，怪怪的这样子。不过那个桥段很有趣，就是当那个男生，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以后，男生跟女生第一次见面以后，然后最后要算是要转场，要去下一个地方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会就是应该是礼貌友善的抱抱，就说哦，这很开心见到你，或什么之类的，男生居然直接想要嘴对嘴亲下去，然后我想说， 这是习惯使然啊。 可是已经隔了这么久，就是、 身体本能， 就是会觉得哦，我们曾经有过这一段，然后现在你可能想要复合，所以我应该可以做这件事吧，就是很尴尬。然后接着下来呢，制作单位有帮他们订旅馆的房间，当然是一人一间这样子，所以就会看说 他们会偷溜过去， 对，然后或是现在想就会觉得说哦，已经曾经在一起的情人，然后现在重逢，他们有意愿想要试着重新展开，第一夜会直接住在同一间吗？会吗？ 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谢谢你给我的爱。 也想问问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是现在正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的大家，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说说有某一任情人让你真的很想要跟他在一起试试看吗？ 你说想要重新复合，还是想要重新参加这个节目试试看？ 重新复合，参加这个节目，对，也是一样，就是重新复合啊。就是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真的有某一阵情人让你很想要跟他再试试看吗？ 受的伤，时间里烟消云散，在爱情多变的路上，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谢谢你给我的爱，现在我才看清楚，你是曾经受的伤，时间里烟消云散，在爱情多变的路上，也许我只是个小孩，把想要对你说的话埋藏在心中最深的地方。

包补考、招考抢铁饭碗喽！3月15号开始报名，7月5号正式考试。短期冲刺，准备轻松，上榜几率高。百官网最高纪录115天榜首，88天应届上榜。 现在就开始准备， 请上网搜寻百官网公职。 纯净温暖的柔美嗓音，日本疗愈系美声天后 Ansoli 安佐里，2019美好时光台北演唱会，3月16松烟成品展演厅，购票请洽 KKTix 全家便利商店、羊毛雨花咖啡店。 Welcome music。 当感情之间过了一条幻之线，你熟悉的白天。 首席全能男团泰坦全新 EP Gaja Bag 第二波主打幻力线，2月22日全面发行。 我是文慧茹。 哦，只有眼泪才会懂飞天。 Strong. Do you believe in love? 2:30，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雪儿的经典 Believe， 虽然呢，就是现在要放，接下来要放的是新歌，但是新歌会红，就是因为听起来有旧歌的调调。 UK 金榜。 现在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叫做《Lost Without You》。就是一开始听到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就会觉得，哦，雪儿来了吗？It's like no other pain I've ever known. To love someone so much, to have no control. You said I wanna see the world, and I said go. But I think I'm lost without you.Just feel crushed without you. I've been strong for so long. I never thought how much I'd be you. I think I'm lost without you. Sleep is rushing past. Just trying to get home.Lost Without You， 继续我们的 UK 金榜。 UK 金榜， 同样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Mark Ronson 跟麦莉希拉一起合作的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This world can hurt you, it cuts you deep and leaves a scar. Things fall apart, bu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Heard you on the phone last night. We live and die by pretty lies. You know it, we both know it. These silver bullet cigarettes, this burning house, there's nothing left. It's smoking, we both know it. We got all night to fall in love, but just like that we fall apart. We're broken, we're broken.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gonna save us nowWith this broken silence by thunder crashing in the dark, crashing in the dark. And this broken record spinning less circles in the bar, spin round in the bar. This world can hurt you, it cuts you deep and leaves a scar. Things fall apart, bu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We'll leave each other cold as ice and high and dry. The desert wind is blowing, it's blowing. Remember what you nothing gonna save us now. Nothing gonna save us now. With this broken silence, by thunder crashing in the dark, crashing in the dark. And this broken record spinning less circles in the bar, spin round in the bar. This world can hurt you, it cuts you deep and leaves a scar. Things fall apar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Nothing gonna save us now. Nothing gonna save us now. With this broken silence, my thunder crashing in the dark, crashing in the dark. And this broken record spinning less circles in the bar, spin round in the bar. This world can hurt you, it cuts you deep and leaves a scar. Things fall apart, bu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Mark Ronson 最有名就是最近的最 hit 的一首歌曲就是跟 Bruno Mars 的合作，那同时呢现在在 UK 金榜 Bruno Mars 也有一首歌曲进榜了，是跟 Cardi B UK 金榜 叫做 Please Me， 不是说请我，是取悦我。 My time with it. Bring you close to me. Don't want no young dumb shit. Better fuck me like we listening to Jodeci. I was trying to lay low, taking it slow. When I'm fucking again, hey, gotta celebrate. If your man look good, better put him away. If you can sweat the weave out, you shouldn't even be out. There no reservations at the pussy, you gon' eat out. I'm gonna ride it, do it just how you like it tonight. And after that.Tease me, baby. You know what I want and what I need, baby. Let me hear you say, please. Let me hear you say, please. Tease me, baby. Turn around and just tease me, baby. You know what I want and what I need, baby. Let me hear you say, please. Let me hear you say, please. Booty so brown, booty so soft. Bet you wanna smack it again. Hit it one time, make you levitate. Titties are like blackout. Bro, bitches, watch out now. Yo pussy basura, my pussy horchata. I'm gonna ride it, do it just how you like it tonight. And after that, let's do it one more time. Girl, I ain't one for begging, but now you got me begging. Please me, babe. Turn around and just tease me, babe. Sugar, what? Break that shit. Tease me, baby. Turn around and tease me, baby. You got what I want to need, yeah. Baby, baby. Let me hear you say, please. Let me hear you say, please. Tease me, baby. Turn around and tease me, baby.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Yeah Yeah Yes。 哒哒哒哒。 现在时间是2:49，待会在3点过后呢，会有阳刚味很重。等一下，我们的录音间会充满了男性荷尔蒙。 再加你无味。 我是男生吗？ 哦 哦哦！叮当叮当。 香菜面去让我快睡着，生活又太单调，压力没完没了，太烦恼让我掉毛，快把无聊都踹跑。夜晚越疯越黑，越闹越不行，越想要又累又想睡，也想要再嗨一点。没事没夜没大没小，没分寸没力，让怕你无理取闹，找规矩上床去睡觉。黑白颠倒，白天黑夜让我走掉，我是夜猫白墙想离开你只能跳脚，高跟鞋不睡觉，小睫毛不睡觉， party 的时候不能带笑，不能带手表。夜晚越疯越黑，越闹越不行，越想要又累又想睡，又想要再玩一遍。没事没夜没大没小，没分寸没力，谁管明天会知道，现在要快乐最重要。黑白颠倒，白天黑夜让我走掉，我是夜猫白墙，我大难搞。Thank you.

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防部今天表示，汉光35号演习5月28号将在国道1号彰化花坛路段进行战备跑道起降，将纳入三型主力战机 F-16 幻象2000以及 IDF 金国号和 E-2K 预警机。这是蔡英文总统任内国军首次在汉光演习执行战备跑道起降演练。国防部联合作战处处长叶国辉少将表示，汉光35号演习规划4-5月份进行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以及实兵演习两阶段实施。4月22号到26号实施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由国防大学担任攻击军模拟敌登陆作战行动，防卫军依照整体防卫构想实施连续24小时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5月27号到31号规划以实兵部分实弹的方式执行。叶国辉指出，目前规划对外开放2场实兵演习，分别是5月28号在国道一号花坛路段进行战备跑道起降实兵演习，5月30号在屏东满丰射击场进行联合反登陆作战实弹演习。国防部今天证实，一名中科院谢姓上校副组长日前骑 U-bike 的时候将机敏资料忘记在车篮内，所幸被另外一名宪兵财务官看到，送交国防部保防安全处，避免资料外泄。谢姓少校已经被记大过，并且调离现职。中科院负责代号麒麟专案太空低轨道运载火箭的上校副组长，去年底前往国防部开会结束之后，骑 U-bike 到捷运站，却将机密的运载火箭纸本资料留在车篮就离去。下一个借车的士官随后发现，马上向国防部保防安全处报告，并且将资料带回。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今天表示，除了当事人被记大过调离现职，相关业务主管也分别受到记过、申诫处分。国防部长严德发并且要求中科院确实检讨相关保密机制。此外，对于识获机密资料的曾姓财务官也将签请奖励。28连假即将到来，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俊涵今天下午1点多前往台北中正纪念堂，忽然拿出装有剁碎鱿鱼的塑胶袋朝蒋中正铜像丢掷，还大喊杀人魔王蒋介石，保全人员跟警方及时将他制止，目前已经被警方带回派出所。台湾国发出新闻稿指出，文化部长郑丽君被掌掴事件沸沸扬扬闹了2天之后无声无息，社会大众随即又将目光投注在2020总统大选的人选上，忘记了转型正义这个影响台湾世世代代的重要课题。台湾国办公室要提醒最该为转型正义负责任的蔡英文总统，切勿让台湾人民因为转型正义未能落实而以选票教训民进党。交通部国旅补助方案将在4月上路，传出每人计划将补助新台币500元住宿费。业者今天说，4到6月绝对不是淡季，补助方案反而乱了套，希望增加旅游建设才比较实际。交通部长林佳龙昨天在立法院表示，预计4月推出春游专案，目前有8亿多的预算，传出将不分年龄补助住宿500元，而且各县市适用。观光局副局长张习聪说，相关细节还在研拟，等到定案之后再对外发布。 中华民国旅游品质保障协会国民旅游委员吴碧莲今天说，四到六月绝对不是淡季，尤其四月份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有花的地方绝对订不到房，游览车也缺车，这样的补助反而乱了套。他说，国民旅游应该是要业者各自努力，炒短线的补助方式效果恐怕是昙花一现，倒不如做好基本的旅游建设，才能够吸引旅客前往旅游。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07点，来到2155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8点，成为223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点，成为294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20点，跌幅 1.33%， 成为896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7点，来到2879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成为3259点，台北股市中场下跌2点，成为1038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31亿。气象局发布长浪及时讯息，今天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目前台东已经观测到高2米的长浪。今天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马祖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还是偏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Prius，让我们欢迎全新改款的 Toyota Prius。 全新 Toyota Prius， 外观都会时尚，配备 QI 无线充电座，并搭载盲点侦测、后方车侧警示等32项主被动安全防护系统，让你享受智慧驾驭的安全感。 现在入主全新 Toyota Prius。可享 Hybrid 电池8年或16万公里保固哦。 您知道吗？孩子越早近视，越容易成为高度近视，可能产生早年性白内障、视网膜剥离等，甚至失明哦。 亲爱的爸妈，请多鼓励孩子每日户外活动2小时以上，多接近大自然。小朋友要注意，用眼30分钟后要休息10分钟哦。 珍爱好眼力，打败恶视力。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韩国最强练习生国际团队打造，18岁强打甜心 Amanda 王星辰首张 EP 梦托邦，3月1日奇幻梦想正式起航。 我是张信哲。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I got you back, I got you back, I got you back。 说我态度狂，炸到你眼花，不想讲废话，新闻只在头条上。Tempo 就像 Lambo， 我帮你 handle level， 下个 level 我爬上浪头。Give me some more， 领头羊也只能跟我后面走。坚持起老神，我演奏着一上场的装帧，我一扣着，遍地天下足迹，四指准备突击。DJ that the beat drop， Got your back， Gotcha。Got your bag, gotcha. Let's get it dirty. Rock with me, feel me. Let's get it dirty. Got your bag, gotcha. I got your bag, gotcha. Let's get it dirty. Rock with me, feel me. Let's get it dirty. 你总说着 You have to be stronger， 要披上保护色，如今我已经长大，风满雨衣，蜕变了躯壳。 不为了我狂奔，我放声呐喊着。 儿就全部 back down， 面对相机 killing without mercy， 你的 easy 兄弟一起不管利弊，我的 con 翻过山岭越过河前 like a sniper， 黎明时刻不得追个命中 doubter， 穿过如山上站在山岭上品尝顽固酷的滋味，有点像 DJ that the beat drop， Got your back gotcha， I got your back gotcha。 Let's get it dirty, rip with me, feel me. Let's get it dirty. Got your bag, gotcha. I got your bag, gotcha. Let's get it dirty, rip with me, feel me. Let's get it dirty. Feel dirty, rip with me, dirty, rip with me. Drop, drop, drop, drop. Got your bag, gotcha. 我放声呐喊着，我嘶吼，你是否已听见了？ Stand up with me, hands up with me, keep fighting to the end. What you gonna do when come back for ya? 从此打垮，不是爸爸。Better, bigger, better. DJ that the beat drop. 下午的三点十分，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让我们欢迎。据说平均体脂肪只有 10% 以下的男子团体泰坦。 大家好，我们是泰坦，我是泰坦的比利， 我是正义， 我是汉之， 我是奥斯丁。 所以现在四位都还是 10% 以下吗？ 对，大概快要濒临 10% 就是崩溃了。因为过个年嘛，我们就很难自我控制。 过完年之后不敢保证。 现在可能 10.5 一点点。 平均值啦，我们看有人10以下，有人11。 有人20，然后其他人是6。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讲平均。 谁拉高谁拉高了。 以前都只有印象，比如说女团会很严格的在控制饮食，然后可能每天就是出门，经纪人就是说啊，每个人都站上那个体重的贴机，我们看一看。Wow. 你们也会被这样被要求吗？还是就是你们自己你知道不停 的自我砥砺？ 对， 我们都是。直接出门前脱光衣服看一看的， 看彼此吗？ 对对 对， 對，没有，我们是老板要求， 老板看你们四个裸体， 每个礼拜就上衣脱掉了， 直接叫我们脱 衣服。他说：“其实我也很不想看，好不好？” 老板很， 你以为我想看、啊？ 你以为我想看呢、啊？ 好，泰坦呢带来了第二张 EP， 然后上一张是2年前了， 是的， 对。 那我必须要说，因为第一张我记得我有访过你们， 是 然后。你要我就是，如果现在我马上就是没有看资料，然后背出你们四个人名字有点难。然后我只记得泰坦就是发专辑四个男孩，然后会唱，然后很会跳舞。然后我以前有印象，第一张的文好像说什么泰坦新来的男子，就是我做梦还是真的有？ 真的有，真的有， 真的有这件事。 因为我们泰坦其实一开始这名字就是从那个希腊神话那边取来的， 嗯， 所以那时候就希望有带这样的能量在华语音乐圈有一些作为这样子。嗯对，那叫 slogan 啊。 对，我就记得说泰坦星球来男子，所以我就想确认我的记忆是不是正确的。我就上网 Google 了一下，你们有发现要找到你们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对对对， 通常会先找到游戏， 对对对， 还有 Netflix 影集， 对， 很难打趴他们。 对啊，因为他们预算有没有超过我们太多？ 你们有试过吗？如果今天他们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大家听完了，我想 Google 一下泰坦，我想找到你们到底要。打什么正确的关键字才会找到你们？ 其实要中英文一起打，就是泰国的泰，坦克的坦，然后再加上 T I T A N， 嗯， 对， 就比较容易搜寻到你们。 对对对对对。 第一张 EP 发了之后，然后隔了2年，所以你们2年是你们就走那个海贼王路线嘛，就是各自就是2年我们不会再发作品，但四个人要去锻炼，就是我们要锻炼更强，要有各自的专长，你们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我们大概的逻辑是这样，没错。不过我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小作品，像我跟正义有成立一个小分队，泰坦的饶舌分队。 嗯， 对。那我们这中间出了一首饶舌歌，叫做《Workout》。然后 哦，《Workout》是只有你们两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两个也有出圣诞的单曲。 嗯， 对对对对。 那你们分支会取一个新的团名吗？ 没有哎、欸，我们就非常的单纯，叫做泰坦小分队这样。 多肉可爱。 对。 好，所以那两年有其他的作品，那各自四位分享一下这两年你们又去除了有发作品，可是你们一定会有进修啊，是是是在练什么？你们各自练了什么？ 像我的话呢，我 这会是比利， 我是比利，对对对，我是泰坦的比利。那我除了担任他们的队长以外，我自己还在创作方面，我有投一些比赛。嗯，那像那个中式的， 为了生活 不是啊，就是当作练习，然后也当作一个动机这样子。嗯、对，那。我又投了一首歌去中时的校青奖， 校青奖， 对对对，那它是每年都会办的。据我那个音乐圈的朋友说，这个比金曲奖还要难得 哦，真的假的， 因为它是两岸三地，就是然后大家一个创作者投一首歌，嗯，那最后一万多首歌，然后选出200首入围这样，那我是入围的其中一首，嗯、那对我来讲，我就是蛮觉得蛮开心的啦，对。 厉害厉害！哇、 wow, 欸，哎，一万分之200是真的蛮强的、欸。 就刚可能刚好我是用那个 hip hop 的曲风，然后去诠释我对奶奶的想念这样子，嗯、对，可能就是谢谢评审了。 所以比利是属于持续的创作，然后去参加比赛就有比赛来锻炼自己的能力。 对， 那之后我们会听到这首奶奶歌吗？ 可能我演唱会上就是我们3月31号有一个新歌演唱会，嗯，那有机会的话我就可以在现场唱给大家。 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啊？ 叫做 I Will Remember。 我会记得。 对对对 团员们有听过这首了吗？ 有，我们听过现场演出。 哦、而且那时候这首歌的那个 demo 编曲，我有先帮他编一个版本。然后那时候我在看歌词的时候，我都要哭了。哦、对，因为太真挚了，就是没有什么要做一些效果啊，或者是故意对太 real， 所以就哭。嗯， 是。 好，这是比利。 是，我是正义。那我在这两年，我做了很多的舞蹈作品，嗯，包括跟一些舞团，嗯，还有一些舞蹈老师合作的舞蹈影片，嗯，然后都放在网络上面，嗯，然后自己的饶舌创作一直都在进行中，嗯，在新的 EP 里面有两首歌《Gajo Bay》跟《百变绅士》，都有我自己创作的 rap 的部分， 嗯，好，这是在精进 rap， 嗯 ，rap 成员。 对，我是汉之、嗯。那我因为我在里面是负责中高音主唱，嗯，所以我在唱歌这方面 去学了声乐， 京剧 也是新的技巧，但不是声乐。嗯，对，就是因为我之前唱歌会比较偏抒情，就是比较情歌，然后没有那么多的技巧。那老板也给我很多方向，然后我就去学了 R&B 的风格，嗯，比如说转音或者是一些完结拍的东西这样、嗯，然后也很高兴，就是这次我们在第二首歌《换日线》里面，我有用到一些我这两年来学习到的东西。嗯，对， 哦、所以那是真的，就是你是跟着老师一堂课一堂课一堂课学这样。 哎，就是老板会给我 reference， 然后我上网自己听他怎么唱，然后跟就自己学。 天 哪， 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拜老师了，什么东西都靠 YouTube 就可以办得到。 啊、对，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嗯， 对对。 哎，可是你老师是可以及时帮你矫正嘛？可是你看 YouTube， 你要怎么自我哦？ 其实我们不管舞蹈或是歌唱或是饶舌，我们会在前期培训生的时候，我们就有请老师来教 打底子。 对对 对，那后来的风格，其实老板觉得我们要自己去塑造的时候，就放手让我们去做。嗯、然后有一些问题或是碰到瓶颈的时候，我们再回去问老师，这样子，对对对 对。然后像是我们每个礼拜就会开会嘛，然后就是老板给我们的功课，我们就会交给他听。嗯，就我们这礼拜练了什么，然后看老板听觉得怎么样，然后。 所以你现在还是维持每个礼拜会有个成果发表，这样吗？ 对， 不会说老板看我是吃鸡，这礼拜又大吉大利。 打手游吗？ 没有， 是这样他会生气是不是？ 不过我们的确在这一张 EP 的时候，老板有开放让我们打手游， 对， 因为我们第一张 EP 的时候是不能打任何的游戏。 对 对对对。 为什么、啊？ 因为这一张。其实我们教 demo， Gadget Bag 的 demo 的时候，老板说：“哎，不错，这个主题还不错、哦。”那怎么会有这个发想？这样、嗯，那我们就说：“其实是偷偷打那个传说对决， 然后 carry 这样， 对，互相 carry。”哇，马克哥懂啊！ 就你们四个真的都是爱打手游的人。 对， 对啊，对啊，就是会玩游戏啦。那像我自己在这两年也是参加， 你说连手游有参加比赛吗？ 对啊， 手游有入围， 不是 不是手游啦， 是那个2K18、2K19，就是 NBA 的。 NBA 对对对对对，啊、我是 PS4， 然后 我有去参加亚洲区选拔赛，然后我是亚洲区的前16强。 这么强， 这个听起来比校青奖还强。 你不应该讲这个 的。对啊， 对吧？ 这么 蛮厉害的。 对啊，我想说下一次那个2K 可以先提前给我2K20。 哇哇哇哇！我觉得你一天分配的时间应该是分配给电动跟创作，应该是比例是有点悬殊的吧？ 对啊，像换日线15分钟的切换， 有在用心，有在用心， 这样 没有灵感啊，灵感啊，对 对。 好，最后一位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奥斯丁。那我其实这两年我一直在练习的是，除了在音乐上面就是编曲，对，因为我们老板是会制，大力老板是会制作音乐，所以他就在这方面给我很多的指教，然后像的这两年中，我们给的一些。我们上传的一些音乐作品，其实我有些都是我在做编曲的，然后让老板修这样子，所以编曲的能力有进步。然后另外就是我会出席一些活动，时尚方面的活动，对，然后在这一块跟时尚做连结这样子。 哇，就是各自往不同的触角出去就对了。 对的。 虽然他们你们四个各自做蛮多的，可是我看你们其实就算两年没有就是一直持续，比如说一直发 EP， 一直发 EP，但是你们还是会办很多活动，像情人节跟大家见面， 对， 圣诞节跟大家见面，跨年跟大家见面。但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们圣诞节那一场的活动，你们是有做饼干给你们歌迷吃吗？ 哦，有哎，对， 很 follow 哎。 不是我在说，因为就是四个大男孩，就是你们的粉丝一定是很想吃到你们亲手。做饼干， 对对对， 他们四个男生就是有分享了1、2、3、4，说你们猜猜各自谁做饼干？ 对 对， 我一点都不想猜，因为那四张照片，我不知道他们做的是巧克力饼干还是就是巧克力。 看起来很难吃。 对，下面有留言说四号是谁的，给我自己吃下去。 就是那个跟我每天早上起床在浴室看到我家的狗闹， 或者是猫咪，猫咪也会有类似的产物。 那个看起来很不 OK。 没有啊，我们其实那个就是手做的嘛， 对 啊，所以我们也就是已经尽力了。 对，但那个味道是 OK 的嘛 ？OK OK 很 OK， 因为我们照他们的比例去调，然后什么巧克力 形状不好看而已， 就 是 不好。 比较难拿捏一点。 如果你们觉得你蛮好奇的话，你现在可以上脸书搜寻泰坦，我觉得那张照片是蛮值得一看的， 蛮经典的。 而且你会忍不住点开，再把它 放大，对对 对， 然后再缩小，但四个都一模一样。 对对 对。 好，说到我们现在一直反复听到就是 Got Your Back， 就是你们常提到的，也是主打歌曲，也是这样一片名称。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百变绅士》好了。谁要来介绍《百变绅士》呢？ 好，我来介绍，我是奥斯丁。那这《百变》甚至这首歌呢，其实它是 funk 的曲风，所以在里面会比较轻快。那歌词主要是写到说，我们以绅士的方式去跟女生示爱。对，因为可能之前是比较男孩的感觉，比较皮的感觉，那这次我们就有很多的一些用西装的细节，然后来表示说我们绅士的一面这样子。 比较皮的示爱是怎么样？ 皮啊， 就是很 说皮 皮 哦，比较皮的示爱， 撩妹啊。 对， 你们是会撩妹的人吗？ 会啊。哎呦， 这个 应该 OK 了。 来 撩一下马克看看， 今天。啊，马克哥吗？ 又开始这个、啊 是他吗？ 试试看，试试看。 OK， 马克哥，你知道今天几度吗？ 今天18度。 No， 是爱你没法度。哇， 马克哥，你请问你什么血型？ 什么血？我 O 型。 我没有你不行。哇， 你们没事背这么多这些东西干嘛？ 一下上节目啊？ 对啊， 好辛苦哦。但是《百变绅士》的歌词有个问题，没有人反映过你们这首歌的歌词太过天龙国的取向吗？ 对啊， 怎么说？ 他们里面就是会提到什么？什么延吉街哦，什么东区216巷，然后从哪边走？什么信义区到华纳？我如果是台中人，为什么不写一些绿园道啊？我如果高雄人，云林彰化人，我都愤怒哎！ 你们这边有基隆人跟乌来人， 你们在写哪？我们都没有共鸣，怎么办？ 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公司据点就在那边，所以我们是写我们的生活， 就蛮 real 的啦。 对对对， 因为 hip hop 就是要 keep it real。 对，那因为一方面是想说看可不可以接到台北。北市的观光代言， 这是重点，对不对？ 对，市长有听到吗？还问他 Q 市长。 好，我们来听这一首《百变绅士》。 Sexy， 千万不要怀疑，视线拉近我的帅气刚好而已。猜猜好是芭比，会不会靠近你？衬衫缝线扎紧，拉不住我的爱意。乐意留下的比例 ，AKA 眼睛堵得尖的 Q B， 娑婆牛郎织女定律，我们每天腻在一起，闪到全程都戴帽子。Sorry， 今

32分，欢迎您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现场还有泰坦， 哟、yeah! ， 大家好，我们是 泰坦。 这首歌叫《晃》，是你们上一张 EP 的作品，你们现在还会回头去听上一张 EP 吗？就时不时就拿出来播一下？ 会啊，当然，因为像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听自己的以前的歌跟现在的歌这样子。对，那像《晃》，《晃》算是我热身常常听的歌。 什么的热身？你说一早热身还是打球热身？ 哎、欸，打球热身也会，然后跳舞的热身也会，还有健身前，就是要让自己心情亢奋的时候，对我就会 选这首歌来听这样子。 刚在广告的时候，就马克跟比翼在聊，就彼此你们会打球，然后打球隶属不同的 阵营 朋友阵营。然后比翼就有说到，就你那边可能有 special 啊，有 gentleman 啊，但是你在热身的时候发泰坦的歌，不会引起其他男团 他自己在耳朵里面听，哦、 对对对对， 放出来， 我要使用耳机啊，对。 我以为是放出来就大家一起热。 有，我跟你讲，有一次有啦，大家就是把自己歌单都拿出来，然后。就是大家一起播这样子， 哎，之后我加入你们那边，然后我负责的工作就是我是 DJ， 然后哇，一首泰坦是不是好 gentleman， 然后就排 okay, 排歌， okay, 可以可以。 你不是是要去以球会友的吗？ 是啦是啦。 那么打球会说垃圾话，说你的歌超难听，然后就过他， 一开始就这么火、啊。哇， 我就是说你的歌超好听的这样子，哇，超每个人都超好听的， 然后就上场之后动作就开始很大，很大 没有，因为我想说男性在运动，你知道进就是开始要喷热。的话应该会口不择言，或是你开始就有压力的时候会有点失心疯。 没有，那个真的会认真， 对， 那个真的会认真。 一开始要说，哎、欸，那个流流汗啊，流流汗、啊，对，然后后来都变流血了。 这一次发行了这张新的 EP， 那接下来你们该不会又要隔两年吧？ 哎、欸，希望不会。我们有计划就是把之前的一些作品，然后、嗯。再收集起来，然后重新、嗯、可能再多写个两三首歌、嗯、然后收集成一张正式的正规 专 辑，对，然后希望有机会可以呈现，再呈现给大家，时间可以的话我们再讨论。 或是老板有听到的话， 对对 对 今天呢我是拿到热腾腾的专辑，然后可能印象中我们看到很多团体的封面，或是台湾的专辑偶像设计的话，封面就一定会是 大家 、嗯、可是你们这个封面是要怎么跟大家形容，就现在没有看到的听众朋友们。 好，我是比利，然后我来讲一下我们这次的封面好了。这次封面、嗯、我们就没有用我们四个人的身形跟脸， 用经纪人，对，因为只有一个人， 其实他是一个小孩子， 他是一个小孩子， 他其实看起来蛮可怕的， 嗯，那头被挖空了，是黑的， 没有，他是戴一个布啊， 戴一个头套， 戴一个头套， 就像那个 Childish Gambino 那个 This Is America 里面那个， 哇，巷子内的， 哇，他来， 对对，其实他。算是我们 MV 就 Got Your Back MV 里面有特别请到这位小朋友嘛、嗯、那他是来呈现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或是刚还没出道前的自己、嗯、对舞台的渴望跟憧憬、嗯、那我们用 Got Your Back 这首歌来回馈给那个时候的自己跟实现当时的承诺、嗯、对，那所以在里面我们有很多好像是对他讲话，其实很多 对 很多时候是在对自己喊话这样、嗯、 对对对。 那打开了第一面，然后你们穿的像神鬼猎人，这是什么一回事呢？ 其实是冰与火， 其实是冰与火啦， 冰与火之歌。 对，因为这支 MV 其实主要是故事是讲到我们是废，就是在废弃的一个世界里面的战士。嗯， 对。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请到的造型师也就跟他讨论之后，决定是以这种华丽但是有点颓废的感觉来设计这一次的视觉。嗯，对。 那在这次视觉里面，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有担任一个角色， 嗯，像我，所以真的是《冰与火》里面的角色吗？ 哎、欸，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很多人说很像《冰与火》，就概念很棒这样子。 所以你们各自的那个角色的 阵营， 嗯， 是，我是正义，然后我的角色是属于比较冲一点，我是属于战士 ，OK， 就带头 打先锋的 battle 的 battle 有人是魔法师吗？ 没有，我们还是比较现实一点，对对对对。 有人是弓箭手吗？ 对对对， 有军师，有军师，像我就是军师，就是因为我 MV 里面有一些画面是线索的那种场景， 波刺抽检 那种，对，所以我是担任军师， 军师先锋。 对，然后我是奥斯丁，我在里面我是担任的是骇客。哦，对，那我骇客就是基本上都在电脑上面跟大家互动，所以我是有的个性有点怪癖。嗯，对，所以在 MV 里面的呈现，我也是看起来有点像疯子。嗯，对对对。 然后我是比利，那我在现实生活中担任他们队长嘛，那在里面也是一样，我是担任统领各部落的这个统合者，嗯、就是有点像。贵族中的王这样子， 对， 所以我穿的比较贵气一点，嗯，然后在里面就是带头喊话这样子，希望大家跟着我一起冲， 对对对。 哎、欸，你们都可以发明一个泰坦的同名手游了， 对啊， 角色都很齐全啊， 赶快找我们洽谈。 其实已经有一样的名字，真的 没有了。在手以我们这个角色来做了一个游戏的 话，好像可以， 就里面的画面用你们啊，然后就是你再融合一点恋爱，吸引一些女性玩家，欸、然后都你们声音来配， 然后给 MV 打电话会打电话给我吗？ 对，你们每逢 从就接下来什么都会打电话给我，这个一定。 那这个手游就叫泰坦制作人喽，直接抄人家， 太抄袭了， 就角色也都有了， 对啊， 而且他们也就是 四 个男生， 对， 蛮好的， 没见过抄的这么明显的游戏。刚刚说到了有点莫忘初衷的感觉，就是在。之前很渴望舞台，可是很多时候就这样，你没有进到这个，你没有进到门后，你就很渴望门后的世界。 是， 虽然你们出道才两年，其实也蛮短的，现在进到这个世界来了，你们成了音乐人，你们成了艺人，这两年来四位要不要分享一下玩的还开心吗？ 好，我先分享好了。我是比利。那其实在出道前我有担任艺人的排舞老师，然后也跟着艺人做很多演出，所以我算是有在幕后，然后看着他们这样准备，然后上台。那我自己变成艺人之后呢，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累，因为除了表演以外，你有太多东西要去顾，包含你的创作，然后包含你的所有的想法，可能都要改变。对，那在你很做自己的同时，你必须要去学会说怎么样让更多人可以喜欢你，或是更多人支持你。对，那我觉得这是一门功课。对，那还目前还在学习当中，那我觉得还不错，有这个机会，那我愿意就试试看，玩就来冲一下的。 那身为泰坦的队长会压力更大吗？还是队长只是一个虚名而已，就是每个团都需要个队长？ 对，就其实就是年纪最大的当队长， 没有啦，是经验最丰富。 对， 好， 我是奥斯汀。那我觉得，当我进到这一个门后之后，我学会一件事情是珍惜。对，因为我其实我一直以为，就是一个好看的画面或一个好看的舞台，它就是艺人把事情做好。但是进来之后发现，其实幕后的工作人员很庞大，然后他们的辛苦的量也是比我们以大倍数在成长。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哦，每次以后看到一个舞台，以后看到一个画面之后，我是觉得要珍惜到。我现在有这个机会在这台前表现给大家，那我就尽我的全力，然后不要辜负说幕后的工作人员们。 我是正义。那我才其实，在出道前我也是 dancer。然后有担任过罗志祥、潘玮柏、林俊杰的专属舞者。那其实对舞台没有到很陌生。然后出道之后，其实我发现要学的东西很多，非常多，像创作吧。因为我之前当舞者的时候，可能只有跳舞表演， 专心这部分就好。 没错，那当出道之后开始要写歌，然后写曲、练唱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很新鲜。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每一个舞台都是可以表现的地方。那我是非常开心。 正义现在还有在教舞吗？ 哦，现在没有了。现在目前是， 所以不会有学生就是冲过去说老师，然后我有看到你怎样。 尤其是有，还是其实有，我之前的学生都蛮支持我，然后也会帮我分享一些我们的作品。我很感谢他们。 工商服务一下，我是比利，我还是有在帮艺人编舞。可以找我 赚外快， 太突然。 可以找我，可以找我。 正义没有，但比利我有。 我有，对，最新的作品是简廷瑞的。 哇，哎，比利，你是这个团是不是最缺钱的？哎，你看你又积极的参加比赛，然后就是 hold 这个团的同时，然后你又要。就是你又要继续接一些编舞干嘛的？ 没有了，这个算是磨练啊。同时对人间才，就是我们就是没有什么特别计较， 成佛了， 突然了，画风一转， 就比较容易得到。 那最后呢？ 我是汉之。那我觉得除了唱歌跳舞，就是才艺这方面要非常努力之外，我觉得现在自媒体的时代蛮重要。比如说我们要经营 Facebook， 然后我们要自己剪影片或者是拍影片，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这次的 EP， 我们也是自己录的，因为我们公司有办公室，然后我们是自己去录，然后自己唱，然后自己磨自己，然后觉得 你说唱的人就在那边，其他人就在这边，然后装制作，也不是装制作人， 就一起听，一起创作。 对，然后录了，我们觉得 OK， 再给老板听，老板说觉得 OK， 那才过关这样。 对， 所以其实除了才艺、唱歌、跳舞方面，我们也学到蛮多之前没有学过的东西。 那你们刚刚说还会分享剪接、分享影片，你们是很常分享彼此生活的人吗？在那个比如说 Facebook 或是你们在 YouTube 有频道或干嘛的？ 对，其实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 MV 以外啊，那在 YouTube 搜寻泰坦官方频道，然后都可以看到我们一些平常的生活，然后还有一些小短片。那 IG 也可以搜寻 Titan OO official， 对， 因为有两个 O， 两个 O， 对，因为有一个 O 的那个已经被注册走 了，谁啊？ 所以我们只能用两个 O， 对，就是 official， 就是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小短片，有时候互整的啊，然后有时候录音的状况，或是一些练习的状况。 互整那个是真的很自然的吗？还是你们有脚本塞的很认真这样？ 没有，就是很纯自然。 对， 像我最近就拍了一个叫做上那个什么，就叫掉比例。 掉比例啊、哦！ 对，因为比例呢，他就是很喜欢一个女团叫 Momoland， 然后那时候我就故意在电脑，就我们在客厅，然后他们在会议室，我在客厅就放这首歌，我就录音说，我们来看比例几秒会出现在这电脑前，我告诉你超快。 所以你一播歌他就来了， 真的，而且是跳着来， 就 然后来就说喂，有录影是不是这样？对，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看这一支影片。 我想说，谁在播摸嘞？有点像狗，有没有？这样一直闻味道，一直听听听。 所以有一天如果你在路上或捷运上，你就是前面的人是不是比例啊？你就默默把你的手机打开，就播他们的歌，你看他们跟着舞动，就知道是不是他。 对 啊 ，Twice 的也会 自己点歌单子。 对， 今天这张EP 呢，我们就听了两首歌，就剩《幻日线》没有听了。那最后就来分享一下《幻日线》吧。 好啊， 《幻日线》这首歌的话是其实比较偏向 R&B 的一个曲风，然后我们 rap 的部分会有一些 trap 的改变这样。然后那时候在收到比利，因为这首歌是比利写的词，然后我在收到这首词的时候觉得蛮有画面的，就是没办法想象这是他写的词。因为平常都打打哈哈，然后 平常就是 Twice 啊 ，Momoland 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想到他有一段这样的故事。对，然后那在录的时候也很感谢我们那个一个 Mike 老师，就帮协助我，就是在这首歌要如何呈现。对。 然后词的部分是我写的嘛？那我当时跟 Mike 邀歌，那他把曲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就有投个票。那这首歌就一致通过。那我主要是写我以前一段远距离恋爱，我在台湾，然后我的当时的女朋友在英国。那我们经过一年的挣扎，还是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差真的太严重了。对，那后来还是以分手做收场。 所以你们是在一起多久之后，他去了英国啊？ 3年。而且那时候就是在3周年的当天，我送他上飞机。对，然后上飞机之前还吵架， 为什么吵什么？ 就我也忘记了，类似我开车的时候窗户为什么要打开之类的，很无聊。对， 小事 ，对。 但可能那时候两个人心情都很焦躁，所以就是会吵起来。 对，后来我就把这首歌写成把这段感情写成《幻日线》对的词这样子，那算是一个纪念。 你跟他现在还有联络吗？ 我想联络，可是他好像 如果有 不回、 有机会的话，想要跟他在一起吗？ 复合哇！ 我觉得我就是， 可是比利昂比较喜欢下一个。 对， 慢讲。 哇塞！ 没有，其实我们《幻日线》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 好，会传哦。在节目的结束听《幻日线》之前，接下来探讨什么活动要宣传一下的？ 好的， 没错，我们在3月31号的时候会在西门町河岸留言办一个新歌演唱会，加上会后签名会。那凭 EP 就可以入场，这是很重要的资讯。 对，然后现场也会有贩卖，因为有的歌迷朋友就是有反映说没有买到实体，但我们现场也会有贩卖。然后同时呢，我们有这个申请加入我们官方后援会的这个摊位，也可以来申请加入一下。 对， 是的， 就当天人来就对了。 对， 今天非常谢谢泰坦， 谢谢玛丽姐。 追问他的听说，不想承认心为了寄托，分开那天你说不再为彼此问候，微笑断开了联络，当感情之间多了一条幻日线，你熟悉的白天我在黑夜想念，距离不算远，时针转一圈，心却又圆缺，却怎么也追不上的走眼，当感情之间多了一条幻日线，你苏醒的白天我在黑夜想念， 距离不算远，地球转一圈又回到原点，却总是远不了我对你的眷恋，在一起的心愿。 你的轮廓内化过，松开了手，迷失的我，没有了你的以后，深刻了你的温柔，那天分开的时候都舍不得转身走。Should I stay, should I go? 你别过头，说别执着，长痛不如短痛。我不懂，你不想懂，希望自己是在做噩梦。梦醒了，剩下我，心被掏空，你在地图那头。 不容朋友透露他的听说、怕自己的脆弱被点破。分开那天我说，你自己要多保重，微笑取消了追踪。 当感情只剩多了一条幻日线，你苏醒的白天，我在黑夜想念，距离不算远，时针转一圈，心却又圆缺，却怎么也追不上的走夜。当感情只剩多了一条幻日线，你苏醒的白天，我在黑夜想念，距离不算远，地球转一圈又回到原点，却总是远不了我对你的眷恋，在一起的心愿。星星正为恋人的爱闪烁，忽明又暗，就像思念围着我绕。没有你调皮胡闹，我的生活多单调，什么时候才能够在意你苏醒的白天，我在黑夜想念，距离不算远， 是吧，谁是来有 结果又回到原点， 我总是不想懂，是我只是在做梦，梦醒来剩下我是被掏空，你在给我拿走。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探索世界的热情，守护家人的心情，现在只有 Volvo XC60 能回应您的渴望。 Pilot Assist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移动安全再进化， Clean Zone 纯净车室，守护健康，安全无虑。即刻入主世界年度风云车 Volvo XC60， 全新19年式，最高升级32万豪华配备，再享零利率，速洽全省展示中心。 首次学测五选四，六个志愿怎么填呢？ TKB 征战落点系统采用即时大数据掌握落点，追踪校系，加入粉专500组免费 VIP 序号，祝你金榜题名，个人申请逆转上榜，初审面试交给征战， 快搜寻即时落点。 各位台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天地会乐团，为你们带来我们的专辑《摇滚不需要理由》的其中一首歌曲，歌名叫《解脱》。 大家好，我们是 八七乐团。 就爱给你 UFO 3:52，我是玛丽。 有多少人今天开始要放假了？有多少？ 你完全提醒了我这件事情。 有多少？ 你没有放假，你没有假，没有关系。明天我们一样会在同个时间。 明天我们的听众会少多少？ 也不多，九成。这首歌曲来自于郑雨玲的《不可能是我》。